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有轻度到中度霾，局部地区有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明天早晨本市雾气弥漫，能见度较差，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受到霾的影响，空气质量不佳，提醒您外出做好健康防护。这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也希望听众朋友接下来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日，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大家呢可能知道啊，现在呢，这个随着国家的这个各方面的整治啊，咱们的空气啊各方面都是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那么尤其今年，大家感觉到这个雾霾确实少了很多哈，蓝天白云啊，一般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但是前些时候呢，也确实又出现了几天雾霾。弄得大家呢也是非常的害怕哈。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如何使这个空气呢更加的洁净，也就是家里的这个空气能够相对洁净一些，这也是大家呢非常关注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呢关于新风系统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雪饶，雪饶你好。 主持人好。 嗯，好，那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因为刚才我已经提到了，确实今年呢，整个的这个环境的情况呢还是不错啊，整个的空气质量呢真的是有很大的变化。但是说句真心话，像这个雾霾的情况呢，也并不是说一朝一夕就能够治理好的哈。从现在这个状况来看，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但是今年呢，确实又有一些时候呢出现了雾霾的情况。那么在这样的情况的之下呢，我们有些朋友就说，哎呀，我们还是要注意呢这个空气的一些净化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这样啊，跟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家里怎么能够让它的空气呢更加的清新一些。因为在外边呢有雾霾，大家知道我可以不出去啊，我在家里呢能够更加的清新一些，把空气弄得更加的好一些。那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我据说这个新风系统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是吗？ 对对对对。 嗯嗯。 因为新风系统呢，它的过滤原理的话，它是那个双相流的， 嗯， 就是说它会有一段是接到室外，室外的话，然后空气进来，进到经过咱们的那个机器，经过机器的话，机器里面有过滤网，过滤网基本上像大颗粒的，像甚至小的 PM2.5 它都能过滤掉，然后再经过管道，再放到咱们的室内，这样的话，基本上到咱们的室内的空气的话，就是新鲜的空气啊，这样的话就能形成一个对流， 嗯。那这个新风系统一般是在这个装修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考虑安装这个，是吧？ 对对对对，基本上像这种叫做隐藏吊顶式的，这样就因为装修之前考虑的话，因为基本上就在吊顶之前，咱们把机器就隐藏在咱们的吊顶里面，这样的话就又整体又美观，然后还有不占空间。 嗯，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新风系统它的原理哈， 嗯， 但有些朋友呢可能不是特别明白，比如说我外边呢有雾霾，空气不是特别好啊， 嗯， 我在屋里边，那怎么就能够使屋里边呢更加的清新呢？这个雾霾就进不来呢？ 就刚刚我说的，就是说它机器就是有一套那么设备， 嗯 啊，它就一套设备，然后就放在咱们的可能是厨房、卫生间的吊顶里面， 嗯， 然后可能是在咱们的墙上需要打一个眼，或者窗户上打一个眼，然后通过管道过去，这样的话就有空气经过管道，再经过机器，再过滤，再经过屋内，再管道送送到各个房间， 嗯， 这样的话屋内相当于 屋外的脏空气过滤掉了，再变成新鲜空气，再到咱们的室内。那同时呢像市面上有好几种机器，一种是靠着那个就窗户门缝挤压式的那种，那样的话就可以把脏空气排出去。还有一种的话是那种通过管道，就是有进有回的那种，通过管道把屋内的脏空气也顺便也排出去，就这样的。 嗯，就是说它通过呢机器哈，这个中间呢它有一道怎么说呢，有一个设备过滤啊， 对对对， 把外边的这个空气过滤一下，然后再放进屋内。 对， 对， 对， 那么屋内比如说长时间的这个生活的话，也会有一些污浊的一些空气出现，啊， 对对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又有一个设备的话呢，把屋里的污浊的空气再吸出体外， 对， 吸出这个屋外， 对对对， 是吧？ 对，就现在相当这个设备的话，不但有进新鲜空气的功能，还有把污浊空气像一些异味，甚至一些甲醛啊，它都能顺便都一起带走，带到室外去。 嗯，所以呢，像这个新风系统哈，相对来讲，对于屋里的空气的清新，应该说还是很有效果的， 很有效果 啊。当然，刚才咱们提到，就是说在装修的时候哈，我们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对，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装修完了，现在想安这种所谓的新风系统的话，可以安吗？ 可以，但是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新风它是无管道的，无管道的话，像那种立式的柜机，柜式的，就是那种柜式的那个机器，然后放在咱们的阳台啊，可以用一台机器，然后通过镇压式的，然后送风到各个房间。也可以，这样的话直接在墙上打一个孔就可以了，然后就不存在的咱们设计要不要拆到吊顶的问题。 嗯，但是呢可能是没有吊顶那样的更漂亮一些。 对，效果没 有，是裸露在外边的。 对对对对对。 嗯，那实际上如果没有雾霾的时候哈，那个大家从今年整个的这个空气情况来看哈，气象情况来看，其实是雾霾呢一天比一天少哈。 对对对。 假如我们要畅想有一天没有雾霾了，那么我安这个所谓的新风系统不就没用了吗？ 不是，新风系统的话它是一个不断的补充氧气的过程，你看像咱们国外他们空气也特别好，但是国外的它很多大部分每家每户都装新风系统，对，所以说它是一个咱们装新风系统的，咱们就不需要开窗，因为像咱们北京空气虽然特别好的情况下，它肯定也会有一些灰尘，灰尘，然后基本上你装新风系统的话，基本上就不需要怎么开窗户了，不需要开窗户的情况下，那这样咱屋里也能有新鲜的空气，也不会像有那种大灰尘啊，或者是大颗粒啊飘到咱们室内啊，基本上咱们就感觉在屋里的话，可能清洁度会更高一些，对， 就是说它有一种氧离子的析出，是吧？ 对对， 是屋里的这个空气的，虽然说没有雾霾了， 对， 但是呢更加的这个清新啊， 对， 就像那个在森林当中那种大氧吧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不一定是说有雾霾咱们才装新风系统，只是说现在这种情况装新风系统又能去除雾霾，然后屋里有新鲜的空气，然后不需要开窗，因为通风的话开窗的话肯定就是风的话更冲一些，但是咱们装了新风系统可能待在屋里面更舒适一些，因为它的空气跟咱们的人流的平时的呼吸啊可能都是 相对立的，就相对的，是比较好一些。 嗯，好的。那现在目前，比如说要选用这个所谓的新风系统的话，市面上各种的品牌呢都非常的多哈。 嗯， 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 现在显得就是说，现在新风系统品牌也特别多，就近几年已经出了有4000多个品牌。选择品牌的话，一定要选择现在是选择口碑好一些的，选择有大品牌，就是说不能选择就是说。大家图便宜，觉得这个品牌便宜点，我就选择这个。不对，还有一个选择要看它的过滤效果怎么样，还有跟设计有关，一定要找专门的设计人员上门设计。 嗯， 对。 那也就是说，如果安新风系统的话呢，大概，厂家要到家里几次？ 基本上你看前期要设计肯定要上门一次，然后设计完之后还要图纸，这肯定跟客户还要沟通，因为不单单是我们设计，还跟客户沟通明白为什么人家要这个设计，肯定沟通有2次，师傅上门还要1次，安装至少要1到2天，还有后期要调试，还有装风口，说至少不下5次。 哦，所以相对还是比较复杂的。 对对，因为这个是3分产品7分安装，所以说安装很重要。 嗯，另外呢，实际上选择新风系统也好，或者说任何的产品也好，现在大家呢可能更加注重的是售后的服务啊。 对， 很多人说我买的就是服务。 对， 尤其像这个新风哈，这个售后服务也非常的重要啊。 对对对。 那么售后服务都包括一些什么？ 售后服务像前期的，比如说客户的使用情况，比如说他肯定说我买了这个新风系统，我到底是新风系统过滤效果有没有好不好？这个就是后期售后服务，比如说想找专门人上去。给您家测量风速，测量就是PM2.5的过滤的效果，还有就是后期一个过滤网的更换，有些人他买了个小品牌，他我要买，因为他有半年，3个月甚至到半年，他有更换过滤网的一个时期，所以说比如说后期服务，你买了这套新风系统，但是你找不到买更过滤网的厂家。这后期就会很麻烦。 嗯， 对， 所以说这个服务是非常重要的哈。 对对。 另外还有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他购物呢总是愿意在网上来购物哈。 嗯、 有些朋友说了啊，我在网上来看一看啊，这个新风系统怎么样？那么这点上，您觉得合适吗？ 怎么说呢？只要网上它是在正规的大厂家，因为大厂家里买，它也是跟线上线下它是都是有是一起的。 嗯。 但是你要找到正规的大厂家买，因为它这样的话，因为刚就之前说的3分产品7分安装，你在网上买的，如果是只是只卖设备不做安装的这种的话，你在线下再去找安装的话，这样的话到时候出现问题，你说是安装问题还是设备问题，到时候就说不清了。 嗯。 所以如果要买的话，最好是线下去买，又能体验到。又能比如说又能给您提供上门服务，然后免费一起的安装，是要售前售中售后都是他们来服务，那这样比较好一些。 对，所以呢还是线下到实体店去感受一下， 对， 然后咱们去买啊，这个是比较合适的。 对对对，这样的话你有人看到他们的公司， 对， 然后看他公司的规模，然后前期他们做了一些案例，你都能甚至都可以去他们的工地实地考察。 嗯， 因为有客户用过了，觉得好，你觉得 OK 没问题，不管是设计还各方面都能看得到的话，自己买也放心。 嗯， 对， 所以呢不要图这个便宜啊，不要图这个省事儿啊 哈， 最后反而呢出现一些矛盾就比较麻烦了、啊、 对对对对对。 最后咱们说说这个价格吧。 嗯， 因为作为新风系统，可能呢价格呢也是档次非常的多哈。 对。 那么从价格来看，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目前新风系统就是在咱们中国国内的新风系统的价位，一般是在10000多，甚至有到40000多。40000多，甚至还有到7-8万的都有，就看可能品牌定位的价格不一样。 嗯。 但是咱们现在普通老百姓定位的那个新风系统，可能是1万多到2万多，用的比较居多一点。 嗯， 对。 一般老百姓家要安的话，哈，他也是按这个家里的面积来安吗？ 对，根据面积，还有根据人口数。咱们不能，因为有些现在新风系统不单单是在家庭里面使用了，很多办公场所、公共场所，它都开始应用新风系统。那公共的场所，它的人口数量肯定会特别多，比如说幼儿园，是吧？比如说办公室，它的人口数肯定会特别多。那这样的话，就不能单单根据面积来算了，这样就要根据人口数，因为每个人需要多少立方米小时，比如每个人需要1个小时30立方米小时，那就根据人口来算， 配多大的信风量。 嗯， 对。 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像一般比如说咱买这个空气净化器啊， 嗯， 一般都是按家里的面积来算，多大面积的话呢，你一般要买多少个空气净化器哈，就比较合适。 对， 那这个呢，一个是看面积，还要看人口， 对， 到底有多少人在这个空间当中。 对对， 这个是也在你整个的这个设计啊计划的范围之内的。 对对对，这就靠前期要设计，然后前期要了解啊，就是大概是个什么个需求，咱们才能做设计，要不然配出来到时候信风量达不到啊，大家在你屋里面，比如说咱们这个屋里面虽然很小，比如说只是10平米，但是我带的可能是五到十个人，那它需要的量的话，我可能是比如说按面积来算的话，这个屋的可能是风量的话，可能就比如说几十立方就够了。但是咱们带了5到10个人，咱们看甚至可能需要几百风量的，是要500风量左右的才够。对。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哈，你像这个中央空调，它可以比如说我在这个屋生活，我就可以把它开开，其他呢，比如没有人的情况下，我就可以不用开，这样可以节省一些能源哈。那像它这个新风系统的话，可以这样吗？就是说要开就整个都开，不能够给它断掉。 要开就整个都开，因为空气是流通的。你不可能说我只净化这个屋的空气，我别的屋的空气不净化，它空气是流通的，它经过门缝啊啥的，它肯定会有穿插的。所以说要开的话，基本上肯定是整个屋净化，而且新风系统基本上它只是一台主机的情况下，它肯定是只有一个电源，只能控制主机，控制不了风口。对。 所以就说这点的话，大家要充分的这个认识到哈。 对的。 另外它的费电情况呢？ 新风系统其实是相当于说比较省电的，因为新风系统的话，不管从之前的设计，就是厂家生产这么一套设备的，它肯定会考虑到耗电的这一块，因为它本来新风主机的话就是一台设备，里面就一个电机，而且基本上开用新风系统，它肯定是开的时间会特别长，所以说它的一个电机情况下，基本上也就在100多瓦，就100多瓦，甚至到200瓦左右，相当是咱们家里面开一个灯泡。100多瓦灯泡，如果是你一天开到晚的话，基本上耗电就是你一天照到晚的一个100多瓦的灯泡而已。 那也就是 说还是比较节能， 耗电量并不是很高哈， 并不高。 那它这个费用是一次性的费用吗？后期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费用吗？ 新风系统的话，后期的话产生费用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后期保养吧。后期保养的话，一个就是可能清洗新风，就是过滤那个管道里面的清洗管道，还有一个就是更换过滤网。PM2.5 的过滤网必须得更换，3到6个月必须更换，不能说使用太长时间。对， 实际上现在冬天呢，有时候也会用到空调。 对对，过渡期还是要用的。 对，前些时候呢，暖气没来的时候，很多人家里呢已经用到空调了啊。 对对对。 那现在的这个空调啊，应该说都是智能化。这个很多的内容呢，原来我们都没听说过哈。能够有这个加湿功能的，能够使空气更加净化的，真的有些空调是打着这样的一些这个概念性的东西的。 有，现在有些空调，比如说它可以净化 PM2.5 啊，它其实也是就是里面，比如说有那个过滤网啊什么，甚至有一些空调，比如说它有纳米水离子啊，它能把空气中比如说一些PM2.5 电解掉，然后下浮，然后基本上对人体就没有危害了。也有这一部分这样的中央空调。 那你断定这些不是概念性的，确实有实际的意义吗？ 有。 确实还是可以， 对的，有一些品牌是有的，而且是它的专利。对， 因为呢，你像它这样的说法呢，一下它这个空调呢，就是它的身价就不一样了， 卖点就不一样， 而且非常贵哈。所以在这里呢，既然你像你们这个行业人士都说了，确实不仅仅是概念啊，有一定的效果。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其实也可以去试一试啊，有这样的一些空调， 了解一下。对， 李梅来问哈，他说这个壁挂炉采暖上班的时候，就这个壁挂炉的采暖啊。上班的时候家里没有人了啊，怎么来处理这个壁挂炉比较合适？ 没有人的话，你可以让那个一个低温运行 啊，低温 运行，对，因为要保存它那个管道里面的水，不能，因为你肯定，比如说有些人说我上班去了，我把它关掉了，但是按照现在北方咱们的温度的话，肯定是比如说0度，甚至有些冷的时候在-10度，那里面管道水容易冻裂，冻裂的话会影响到你下次再开启的时候，可能那个管道冻裂的话，第一个地管道不好，肯定容易 冻的话肯定会把管道冻裂，还有一个就是你再运行的话可能就运行会有故障了。 嗯， 对，水流流不通了，因为已经结冰了，冻住了呀。 嗯，好的，那看来呢，这位朋友是这个自采暖的， 嗯， 啊，自采暖的这个壁挂炉。那，如果家里没人的话呢，最好别给它关掉，啊， 最好不要 给它低温运行。 低温运行， 啊，当然除了那种，比如说出去全家旅游去了， 嗯， 啊，这个可能， 嗯， 那也不行吧？ 那也不行， 比如十天半个月不在家， 也得低温运行， 也得低温运行。 对 对， 否则的话，万一要碰见特别冷的天，也容易冻坏的。 对对，也是容易冻坏的。 嗯，但有些朋友说了，我低温运行的话呢，可能会费点电呀，或者怎么样的哈。 嗯 啊， 那没办法呀，因为地暖的话，它可能就是因为。它就可能就需要保存这样这个可能就是费点电， 嗯， 但是相当是一个保养一样， 对， 就像你的车一样，你长期不开的话，对车也是不是特别好的，嗯，对。 其实自采暖的朋友啊，有时候还有些苦恼啊， 嗯， 就是说他那个壁挂炉啊，或者说他那个设备啊，有的时候不是特别敏感， 嗯， 比如说我今天的调到25度啊， 嗯， 或者30度，就总感觉呢它没有这个度数啊， 嗯， 屋里呢确实还是比较凉， 嗯， 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是不是设备的问题啊？ 不是，你这样，它比如说你调了是25度或什么之类的，那可能是水温的温度足以25度，但是它流到下面的话，它会这管道，你看管道那么长，就是说，壁挂，比如说那个温度，水温的温度至少要到50度，45度到50度是一个正常的。 哦， 它会有个反射，因为那个地暖地幔上面有反射膜，反射膜它还有一个那个地板或者瓷砖。所以说它会有隔了一段距离，所以说水温的温度一般在45到50度，这是正常的。 嗯，明白了，因为我家里一直是这个集体采暖哈， 嗯， 我不太明白， 嗯， 所以刚才朋友在问， 嗯， 哦，你弄的25度什么30度啊， 嗯， 实际上是水温。 对 啊，你要是想让家里热的话，这个水温的温度还要高一些，像刚才您说可能达到50度啊或怎么样。 对，45度到50度是一个正常的，能保证屋里 温暖 一个需求的供暖的需求的。对， 嗯，好的， 啊，对，要清洁。对对对。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关于新风的事儿哈， 嗯， 你看看啊，这个空调，比如说你隔一段时间以后， 嗯， 它里面这个网子啊，这上面是各种毛啊、 嗯、 尘土啊， 嗯， 都特别的多哈， 嗯， 所以呢，这个空气啊， 嗯， 确实也是挺脏的哈， 嗯， 有的时候， 嗯， 真的是需要去清洁啊， 嗯嗯， 如果这些东西要被人所吸附的话，就全进身体里了， 嗯， 也挺可怕的。 嗯，对， 空调呢，咱们可以洗一洗，清洁一下， 嗯， 人要是真做到清洁的话，那可就麻烦了， 对， 啊， 对。对， 所以呢，刚才我突然想到这个新风系统， 嗯， 确实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咱们弄一个新风系统呢，也未尝不可哈。 对对对， 那下面的有些朋友问这个新风系统的事儿哈，说，嗯，空调呢是分什么等级呀，啊， 嗯， 啊，还有一些什么变频啊、定频啊等等的哈。说这个新风系统它有这些， 嗯， 分别吗？ 新风系统的话，一个是要看它的过滤级别， 嗯， 因为过滤网的话，有些过滤网的过滤级别也不一样，比如说像那个过滤网叫 HiPi 过滤网 ，HEPA 过滤网 ，HiPi 过滤网级别不一样，比如说有还HZ10的，还有12的过滤级别12的，甚至能达到14的，这过滤级别越高的话，它肯定就是说过滤的效果更好， 嗯， 还有一个就是新风系统里面还有那个一个东西叫前热交换芯。前热交换芯这个是特别是针对咱们北方的话，因为外面温度跟室内温度会有个温差的啊，比如说冬天咱们屋里有暖气，外面是比如说-10度，进来是咱们室内可能是20度啊，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但是它那有些人会担心，那我外面-10度的空气不断的抽进来，那屋里不是暖气不是跑掉了吗？我温度不是流失了吗？那它那个作用就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就是那个叫前热交换芯。 嗯，还是有不同的。 有不同，前热交换芯， 嗯， 有些品牌的话，比如说它使用2-3年，它那个效果就不起作用了，就是说它已经前热不， 嗯， 就是说比如说空气那个交换都交换不了了。然后有些品牌的话，它比如说它用10年以上都没有问题。所以说选择的话，看这个就是前热交换芯还有过滤网，这两者都要看重的。 嗯， 对。 刚才您提到一个是过滤网， 嗯， 一个叫做 前热交换芯。 交换芯。 对 啊，前热交换芯， 嗯，对， 还有过滤网，这些都非常重要的， 嗯，对对对，在北方一定要选择。因为新风系统还有一个名字叫还有一个别名叫前热交换器， 哦， 还有就是说有些人咱北方一定要选择前热的，还有一个是叫显热的。显热的话就不能把空气比如说交换，在相当是外面是多少空气进来的，屋内也是多少的温度，这样的话就屋里的温度就会流失了。 嗯， 一定要选择前热的，不能选择显热的。 哦， 对， 是显热的便宜吧？ 显热的也不说它便宜，就是它的功能不一样。 功能不一样。 对对、 啊。显热就明显的显。 对、 啊、这个显热的咱们在北方不要选择， 对、啊、对对， 要选择全热的 对， 全热， 对对对， 哦，就完全的全、 嗯、对 对, 对， 哦，全热的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全热的， 对， 那实际上这个刚才您提到一个网子哈、啊、 嗯， 这个网子一般多长时间要换一次、嗯、 基本上像它有个清洗，就是那个过滤网也可以自己平时也清洗的，就是说平时、嗯、就是说不是说清洗啊，就清洁，清洁像是比如说把那个过滤网起下来，咱们清洁表面上那些灰尘啊什么之类的可以清洁，但是一定不能下水，就去除 PM2.5 的那段过滤网是绝对不能下水的。就前段时间我有个客户，就是因为他把那个拿去海绵拿去清洗再使用上去，但是过滤效果就基本上就达不到了。 嗯， 对，所以说那个 这个自己可以清洁吗？ 可以清洁，那个每个更就是新风那个机器下面都会有个更换过滤网的地方，就平时自己就像就可以拿下来，自己平时把上面一些大颗粒啊清洁一点，用吸尘器吸。 嗯 啊，对，但是不能下水， 不能下水， 不能下水。 那比如说刚才您说了，到一定的时候呢，我们也拿下来清洁一下，这是 对对，最好一周一次， 一周就一次啊。 对，因为北京的空气，北京的空气，特别是像前几天橙色预警、 嗯、 是吧、 嗯、 啊，比如说浓度动不动就300以上的那种，嗯，一个星期肯定必须要清洁一次。 嗯， 对。 好，那清洁还好说哈、 嗯、 就是手勤快点，咱们就多这个把它弄干净啊。 对对。 那一般这网子用到什么程度就要必须换了？ 基本上一般3到6个月肯定是要更换的。 3到6个月。 对对对。 啊、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 嗯、 这个网子价格怎么样？ 价格的话就看你选择的品牌。 嗯、 像对品牌可能比如说本身机器这套机器装下来比如说10000多块钱、 嗯嗯、 它的滤网可能也就几百块钱左右、 嗯、 比如说3到500左右一套啊，比如说你选择可能更贵的，它可能过滤网的标价可能要更高一点。对， 嗯，好的。另外呢，可能关于换不换网子啊，它可能有一个时间的限定啊、 嗯、对， 和你这段时间整个空气的状况等等都是有 关的、啊、都有关系的。对， 那作为我们家里人、 嗯、 吸这个空气或者你感受这个空气它有异样吗、 嗯、 能感觉出来哟好像过滤的不是特别好，我要去换了。 这个怎么说呢，有感觉。我前几天就有个客户说、 嗯、 他说我这个新风刚装的时候，因为他们家小孩子就有鼻炎，而且就是说装没装这个新风，他那小孩就有鼻炎，那可能感觉他更明显一点啊。 哦、 就是说可能发现最近空气好像屋里的空气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比如说甚至他的窗户上有时候之前装的时候看不到那个飘飘的灰尘， 嗯嗯， 但是后期之后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那灰尘又出现了、 嗯、 就是说过滤效果就没那么好了感觉，然后更换过滤网后期再看的话又感觉比没更换之前又好一些了、 哦、 所以说有些是肉眼能看得到的， 嗯，是人可以感受到的， 能感受到的、嗯、对对对。 那比如说我安了这个新风系统以后哈、 嗯、 它的后期的保养啊等等的这些我要注意些什么吗、 嗯、保养的话就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定时你自己清洁一下那个过滤网、 嗯、 对，然后就是说使用的情况下不要有些客户比如说门呢、啊、我经常进出啊，大门经常进出啊，因为它新风是有个换气的次数的啊、嗯、比如说我一个小时把你整个屋的气换完，但是它比如说定时进出啊什么之类的，有事没事进出啊什么，那屋里的空气可能也会就是说达不到一期的那么好、 嗯、 对，因为屋里的新鲜空气可能一下子就被带走了。 嗯嗯， 对。 那实际上安这个新风系统跟家里的面积哈、啊、有关吗、 嗯、 比如说我是一个特别大的屋子哈、啊、 有关， 或者复式或怎么样，和一个相对比较小一点的屋子安这个新风系统、 嗯、 它是不一样的 啊。不一样的、 嗯、 对，像那个比如说面积特别大，像甚至有些别墅， 嗯嗯， 我3-4层的话，它肯定是建议是每一层用一台， 每一层用一个， 对对对对，效果更好一些。因为新风系统的话，它是靠走管道走到各个房间， 嗯嗯， 你不能说我这么大一个房子，我就用一台来带整个屋，因为家用的新风系统它都不会说风量特别大， 嗯嗯， 因为风量越大的情况下，它产生的噪音也会大， 嗯， 家用是不适合的， 嗯， 对，所以说一般建议就是说，面积多大面积配多大新风，千万不要超了、 嗯、 因为而且新风的话它有个帕数、 嗯、 就是它送风的距离，你不能说我们整个屋管子满屋的绕也不行， 嗯， 到末端就没有风了。 好的好的、 嗯、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呢先到这儿了哈。今天我们说了说新风系统啊，也带着说了说这个空调，因为有一些家里没有暖气的话呢，冬天可能要开空调哈、 嗯、 所以我们来说了说。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呢来自于皓伟基业智能家居的薛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嗯、 我是周杰、 嗯。